知道。你可知道？你可知道？我们就把它唱完好不好？就这样让我心碎。

风沙千年都吹不停，掩住我的迷离的眼睛。多情的人总以为无情伤心，别问我今生何时才会梦醒。风沙千年都吹不停，深深地埋藏着我一生的爱情。

子上，你不住在我的天堂。就是尝到自己的眼泪，注定孤独的面对，不再奢求谁来安慰。爱一回首一次伤，我的命就这么冰凉。爱一回首一次伤，我习惯了单人床。

边有烟香，妈妈，我想对你笑，眼里却点点泪花。哦，妈妈，烛光里的妈妈，你的黑发泛起了霜。哦，妈妈，烛光里的妈妈，你的脸颊映着这朵牵挂。 我是爱你的。

扬起忘了手，从来不落空。谢谢你陪着我， 爱过恨过痛过的拥抱，明知该忘掉终于不能忘了，泪水无处可逃就怕的笑，爱的 哪里，这都是你。